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三大股指高开低走，沪指下跌0.2%。郭树清表示，新增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 A 股名胜权重将再度扩大。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如何让小微企业贷款不再难。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受外盘影响，早盘三大股指高开，随后壳资源板块领涨两市，盘初分化的头板块也得到小幅的回暖，随后券商板块大幅拉升。临近上午收盘，两市股指高开低走之后展开盘整，两市成交逐步放缓。从盘面上来看，个股依旧涨多跌少，资金做多意愿不强。午后三大股指再度下挫，次新股、券商板块、白马股集体走低。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635.63点，下跌0.22%。深圳成指收于7898.02点，下跌0.70%。创业板指数收于1329.59点，下跌1.20%。从盘面上来看，养殖业、壳资源、高校等板块涨幅居前，证券、有色、军工等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看这两天的股市一直在震荡，您认为有哪些原因？ 好的。市场呢，首先是在金博会之后啊，迎来了一个相对的真空期。前次我们谈到这一点，就是这个日子很重要，在这个日子冲高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震荡，然后呢一直持续哈，从整个的这种形态上看的话，可能会持续到11月30号，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会议，在这之前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回升，但这两个时间点之间呢，可能会维持一个震荡逐步的这个走弱的一个过程，因为一些因素呢可能在减少。首先是我们所说的风险偏好的因素，这个因素呢 出了一些利好的政策，但是呢后面的蕴含的进一步的预期强烈的政策呢可能展现出来，比如说这个降税啊，这个比较复杂，可能时间会拖得比较长，这个十月份可能很难看得到。所以的话可以预见的大的这种利好呢可能就在十月份相对比较匮乏一点，到十月三十号之前，这是一个风险偏好的问题，逐步降低。 十一月吧，您说的是十一月吧？ 十一月，刚才我说的是十一月吧？另外那块呢，就是我们的宏观经济的运行，明天呢要出一个重要的数据 CPI， 专家呢预计2.5跟上个月持平，或者2.4比上个月略低。在经济呢逐步增速放缓的时候呢。放缓的时候呢，物价实际上有温和上涨，上升是比较好的，它往下走的话实际上是让人有点担心的，这一点呢可能明天关注一下。同时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资金面，资金面现在呢它是比较平稳的，这一块呢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同时呢现在这个解困的这种资金也逐步的在到位啊，应该说还是有利的，但实际上呢也要注意一点，就是说真的一些公司如果完全的解困之后，二级市场的股价呢可能它的波动跟这个股权质押它的关联度就不是很高了，这点的话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所以呢总的回过头来说，这三个要素综合起来说呢，市场下面有政策的托底，上面呢有经济运行的压力，那所以的话我相信指数可能在这两个重要的力量当中会逐步的一个震荡收缩，然后偶尔会向上突破一下，包括最近几天有点运行的好像是一个适当的震荡，也可能稍微往下冲一下，但是呢这种情况都是不是太具有持续性，真正的去参与的话可能难度都比较大，所以我觉得投资者还是应该保持一份谨慎。市场呢在刚才所说的两个时间点之间逐步的震荡当中呢可能有短线机会，但是呢是非常难以捕捉的啊，难度比较大的。 好， 如果往上涨应该说是控制风险的时候。另外呢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在未来20号前后有两个事儿。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人民币的汇率要关注一下未来的波动情况。另外一块呢就是人民保险要上市，这一块呢时间不确定啊，但是亏测可能是20多号。那这样的话也要关注一下这两个事情对于市场的心理上的一个影响，然后积极的注意啊。 好，我们看这两天的成交量越来越少，如果大盘再次调整或者是探底的话，那您认为哪些领域存在上车的机会？ 板块方面呢，我个人觉得实际上现在炒得比较凶的啊，因为放宽了交易限制，所以有一些这个江湖的资金就开始出动了啊，我了解。所以的话也出现了 两天 ST 的这个移动是吧？ 出现了11连板的这种情况，以前是要这个让它停的，但是呢有些公司今天我看也是在让它做说明了，就是要做临停了，就是说像可以放宽一定的度，但是呢不可以过火是吧，现在实际上我看有些资金在测试管理层的这种容忍度，这打了这么多板之后呢恐怕这个已经有些资金我看感受到压力了啊，我觉得还是要怎么说呢，有些事儿不能做过火啊，给了自由呢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度，可能是这样一个理解。所以我想呢这个市场呢在未来你说要找机会，那可能就是指的这些小票的机会，大票的机会呢小票机会当然也很难找，说老实话也是一种风险，赚的是刀口上的钱。大票的机会呢我觉得还要等一等，因为在整个的这种运行呢逐步趋弱的情况下，个股会比较难做啊。 好， 但是呢做股指期货的朋友可能也许会有一些收益啊，因为他找得到一些趋势性短线的这种机会啊。 好啊，谢谢陈总啊，谢谢您刚才创造了一个词江湖资金。 啊，是的，就是游资啊，其实就是游资。 是的 是的。 好，谢谢您的提示和分析。我们下周再次 好，谢谢。 好，再见。 好的，谢谢你，谢谢大家，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125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三分之一，中小型银行不低于三分之二，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十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5.05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1.3%。其中，出口13.35万人民币，13.35万亿元，增长7.9%；进口11.7万亿元，增长15.5%；贸易顺差1.65万亿，收窄26.1%。美联储决议即将来袭。在岸人民币今天收于6.9285，上一交易日收于6.9253，下跌32个基点。北京时间周五的凌晨3点，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公布利率决议及政策声明。美联储今年已经3次上调基准利率，每次25个基点。美联储官员暗示今年会再次加息，2019年另外加息3次。今天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3.82元人民币，比昨天下跌了1.43元。日前，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结束了为期2周的公开征求意见，进入到最后的修正过程中。据了解，在征求意见期间，不少业内人士表达了对加强大病医疗支出的扣除力度、细化住房贷款利息、继续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操作细则的期待。比如按照征求意见稿，住房贷款利息抵扣问题这样表述：纳税人本人或配偶使用商业银行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其配偶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偿还贷款期间可以按照每年12000元标准定额扣除，非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纳税人不得扣除，经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有专家提出，首套住房贷款的概念要更加明确，包括首套住房贷款是认房还是认贷，不同城市首套房贷款的定义不尽相同。对于大病医疗，征求意见稿指出，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社会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记录的由个人负担超过1.5万元的医药费支出部分为大病医疗支出，可以按照每年6万元的标准限额据实扣除。有专家认为，由于我国采用的是以个人为单位的纳税方式，所以大病医疗支出仅能由患者本人进行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无法由有可能承担了部分大病医疗支出的家庭成员进行扣除，所以有建议认为由其他家庭成员可以代为扣除。在过去一个月，股市的大幅波动让很多投资者心有余悸，但是在股市低迷的同时，包括保险、证金、汇金、社保等各路资金却逆势申购了上证50、沪深300、中证100、创业板等多只 ETF。 股票型的 ETF 从10月8号到11月7号净申购规模在480亿到490亿之间，净申购份额和规模都创下了2004年中国有 ETF 以来的单月记录。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净申购资金绝大多数集中在5大 ETF 巨头基金公司，华夏、华泰、博瑞、南方、易方达和华安基金就净流入410多亿，其中华夏和华泰博瑞单月流入超过100亿元，分别为134亿和102亿。以华夏上证50 ETF 为例，今年中报数据显示，基金的前10大持有人中，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份额为67.46亿份，占上市总份额比例高达49.53%，为华夏上证50 ETF 的第一大持有人。据了解，名胜预计在明年将中国内地股票在其全球基准指数中的权重由5%提高到20%，计划分2个阶段实施，时间点分别为2019年5月名胜半年度指数评估审议和2019年8月的季度指数评估审议。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会吸引8000亿美元的外资进入中国股市。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房地产。根据北京房地产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到10月31号，9月、10月两个月，北京共成交商品房8420套，占1到10月总成交量的29.53%，成交套数同比2017年上涨112.5%，与2016年基本持平。纵观近4年金九银十两个月北京楼市的成交均价，可以发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不过增速明显放缓。今年8、9月份成交均价为每平米47605元，环比上两个月涨幅达16%，同比2017年微涨6.13%，增速同比下降18%。那么二手方面呢？二手房方面就是量价持续下行，两个月内北京的二手房共成交27144套，环比7、8月份成交量下降了13.92%，同比2017年上涨80.49%，同比16年下降55.36%。受政策影响，购房者观望情绪浓厚，市场成交节奏放缓，入市积极性降低，业主预期持续松动，溢价的空间持续扩大。相关数据显示，九月的成交均价为每平米61829元，环比下跌2.2%。10月份的成交均价继续下跌到了每平米61103元，环比下跌1.2%。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为大家来搜索一下到哪里可以贷款啊。根据数据显示呢，2017年我国一共有2907万家企业，其中民营企业占到了90%。那么民营企业呢，又具有5、6、7、8、9的特征，就是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以及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还有90%以上的企业数量。那么小微企业呢，又占据了民营企业当中的一大部分。那么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呢，都在关注民营企业啊如何融资。那么小微企业融资如何不再难，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探讨的话题。我们的嘉宾是民生银行小微金融事业部北京分部的总经理周瑾女士。周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我们先说这个小微企业啊，它到底怎么定义叫小微企业？是按人数啊，还是按它企业的这个净资产呢，还是按纳税额呀？你们有没有一个标准？ 这个概念呢，其实是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所谓的国标。它是在2011年是由工信部等多部委联合制定的，它分不同的行业，然后结合这个企业的从业人数啊、营业收入啊、企业资产总额，它划分的是小型、微型和个体工商户。这三类企业呢，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小微企业的定义。 小型啊、微型和 个体 工 商户 啊。好，那小微企业去贷款的话呢，这算是公司贷还是个人贷，是不是都可以理解啊？ 它应该还是属于个人经营性贷款， 嗯， 因为它其实是从申请人来说，它一般只要是在从事公司经营的人，像企业的法人啊、股东啊，或者实际控制人，我们的申请主体还是个人，所以它应该还是属于个人经营贷， 嗯， 但是它的贷款的用途和我们考量这个它的整个规模的时候，可能会主要考量它这个企业的经营的情况 啊，就是能贷多少钱，这和企业的经营情况有 密切相关、 直接的关系，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也跟他们所在的行业有关系？有的行业它就需要很多很多钱才赚得起来，有的行业呢，它需要的资金量也不是很大。 对，因为这个对于行业的判断其实属于这个信贷的一个基本原则。 嗯， 实际上银行的这个信贷资金呢，必须它是用于能够切实有效的我们支持到企业的经营。 嗯， 所以它在判断这个我们的贷款金额的时候，一定是跟它这个行业经营的特性有关系。 嗯， 你就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在双十一到来前的这两个月多里面，其实我们最近从事很多批发零售行业的这种客户的这个提款需求，我们看到是明显的在增长。其实呢，就是双十一、双十二，然后大家都在备货，其实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行业特征。 嗯，好，刚才您也谈到了，就会从企业的这个营收啊，包括资产总额啊，来进行划分哈、啊，小微啊，里面又分小型和微型企业，还有这个个体工商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其中的某一个标准啊？对于这些要求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数字上面的哈、啊，这个要求。 用一个大家最常见的像零售行业吧、零售行业呢，其实只要是从业人数在50人以下，或者营业收入在500万以下的，其实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小微企业。 嗯， 像我们大多数的这种餐馆啊，一些像这种汽配厂啊，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见过的一些包括小卖部啊等等的，其实它都应该可以划型为这种小微企业。 嗯，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可以去贷款的。 对，是的。 好，也许有一些个体工商户，他们认为我不够格，是吧？哎呀，是不是只贷给那些大老板、大公司哈？那实际上就是一家企业，他能够申请到贷款，以及能够申请到多少贷款，和他们企业的性质有关系吗？ 这个在贷款的这个发放对象上，我们确实并不是说对他们天生的要看他这个性质， 嗯， 我们主要还是看这个企业的经营，所以我们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呢是一视同仁的。然后我们的贷款的这个范围呢，小到有这种10万、几十万，其实大到有这种上千万的，其实我们都是会统一来，按照经营的原则来进行认真对待的， 嗯， 所以不会因为是个体工商户，就被拒之门外。 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是个体工商户，又需要钱，您试试。是吧？遇到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当然，不是说谁去申请贷款都能批啊，那也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更没有说无缘无故的贷款飞到您的账户里面啊。 对， 也是有条件的啊，你要符合这个条件，然后企业呢，包括银行也控制好他们的这个风险啊。所以呢，有借有还啊，再借不难。另外呢，在你借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你拿什么还，哈哈，这样呢，哎，我们的这个成交这个买卖才会比较顺利一些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就是影响刚才您所谈到的，包括个体工商户也好，包括小型微型企业也好，贷款的这个因素都有哪些？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对，这也是我们其实银行始终在不断的跟这个企业跟这个市场、我们共同成长共同进步的一个方向。一般来说呢，我们影响这个贷款审批的主要因素，一个是我们首先会考虑这个个人信用的情况，因为其实对于小微企业，我们更看重他个人的这个经营能力和个人的这种信用的，比如说他是否有什么不良贷款的记录啊，是否有被执行的比如说大额的这种案件呀，还有是否在这种失信名单里，所以这是我们要第一考量的。另外呢，像这个企业的日常经营的情况，还有他的一个资产状况， 其实都是对我们判断它的综合实力，它的还款能力，这是我们的主要依据。然后但是真正是我们确定贷款金额的呢，还应该是根据它的实际的这个经营的资金需求，甚至包括我们这个贷款的发放的这个进度，其实也都是尽量的和它的这个实际用款的这个速度和方式相匹配。 嗯，好，这里面有很多影响贷款的要素啊，我们一个个来说。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第一项就是个人信用的问题， 对， 这个是央行他做的那个征信系统里面能够查到的个人信用记录， 对对对， 是吧？ 对，是的。 还有就是有没有在法院里面啊， 还有法院一些被执行的案件， 被执行名单里面有你， 对对对 啊，那这个会影响到贷款的。 是的，这是肯定的。 肯定啊，但比方说这个人他又有房又有车啊，企业流水也很好啊，但是就是这个信用记录不行，这个也是会影响到他能够申请到贷款的一个 啊，这个是肯定会影响到的，因为这个信用嘛，银行是这个是最看重信用的。我们经营的是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关注这个信用。 好， 所以也希望大家所有人都珍惜自己的这个个人信用。 就是他即使有钱，信用记录不好，也可能在贷款问题上遇到问题。我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我现在特别多的钱，是吧？ 对。 可是呢，以前我老违约，我个人如果要申请房贷，可能会被拒；我个人要申请刚才所说的小微贷款的话，也有可能被拒。 这个呢，我们也会根据一些情况做一些考量，就比如说要看到他这种失信大概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如果确实有主观故意的这种因素的话，这是我觉得银行是不会再接受的。你比如说他要是发生在很多年前的，可能是由于种种的不可抗力的一些客观因素，如果他原来的这个机构能够做一些这种证明的话，也有银行也有一定的这种会综合考量的因素。 对，当然这个个人信用报告啊，它也是有时间的啊。 对， 就是如果你那个信用污点啊你弥补了，比如说该欠的钱你还上了，是吧？或者是怎样？那么再过五年，这个信用记录啊就抹掉了吗？ 对对，大家这个社会还是会给所有人 一次 机会的。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哈。还有就是刚才您谈到这个企业的这个日常经营情况啊， 对， 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要去看一下企业的这个经营流水账目的情况？ 这是我们肯定要看的，这是我们做贷款审核的一个基本功的。 这个怎么看呢？是比如说他流水越多越好啊，还是跟他贷款的金额有关系，还是怎样？ 我们看待企业流水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确定这个企业的经营的真实状况。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包括它的流水，它的交易行为是不是正常，它的交易频率以及它的盈利状况，实际上流水是最真实的。因为对于小微企业的来判断呢，它天生可能在它的财务报表啊一些其他的这种信息披露方面，它并不像这个很多的大中型企业或上市公司那么规范，但是它的流水相当于它的交易的最原始的数据。然后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通过这些来认真的剖析什么样的是好的企业。 所以我们也可以反推，比如说我们是小微企业的一个企业主啊，要想以后从银行申请贷款的话，这个流水尽量的合规啊。 对， 好，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即将进入的是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 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北京时间晚上8:31，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多少是自己或者是家里啊在做公司做企业的。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小微企业融资贷款的问题。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民生银行小微金融事业部北京分部的总经理周锦。周女士您好。 你好。 刚才我们谈的就是影响小微企业啊贷款的一些问题啊，资产情况啊，日常经营情况、流水啊、个人信用记录啊等等啊。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抵押的问题啊，就是刚才这些都很好的话，他没有抵押物也许还再想想办法啊。现在就是您认为造成小微企业融资难主要原因是在于抵押物上面吗？ 应该说抵押物是贷款的一个比较有力的保证。但是贷款其实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贷款，我们还是一定要坚持是支持的是真做经营的。就说我们这个贷款只要是它是做经营的，而且它这个经营模式是比较可持续的，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它是用经营的这个资金来进行还款。其实对于抵押物呢都是一个大家觉得是谁都不愿意看到出风险的一个处置手段。所以呢我们最看重的应该还是说是真正的支持有经营的企业。你像如果说是抵押贷款是我们这个做的比较多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像信用类的贷款，你比如说我们会通过一些这种比较有公信力的三方数据，像一些纳税的数据啊，甚至公积金的数据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客户在银行的一些这种交易的信息啊，还有他自己你比如说刷 POS 的等等的这些信息，其实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一种贷款的这种一个贷款的这种主要的依据。这些产品呢其实这些银行现在都是有的。像比如说我们对于新三板的这种公司，虽然它可能是在没有抵押物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信用的贷款。 是因为它上了新三板 这个信用稍微高一点了吗？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看到了它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公开 披露。 对对对，其实我们主要的应该还是看经营的时候，还是看到它各种能够公开可验证的可以佐证的经营数据。其实这是我们贷款的主要的根据，我们还是去支持这个小微企业的经营嘛。 嗯，是。所以既然钱是用在经营上面的，那我们就看看你们原来经营的怎么样，是不是？ 对，是的。 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纳税的数据， 对， 还有个人的这个账户的一些资金的往来， 对 啊，这些可以作为如果你没有抵押物或者没有特别好的抵押物的话也是一种参考，是吗？ 对，是的。 那么其实有些小微企业主啊，他们自己的账和公司的账是在一起的啊，我们原来也聊过这方面的一些财务和法律风险啊，最好还是分开啊，因为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些婚姻的问题啊，财务分割的问题，财产分割的问题。但是很多企业主呢，就是夫妻店啊，或者是自己当年就是创始人啊，自己的钱呢就投到公司里，公司钱又给家里买东西，这样混在一起。那么是不是会这个在审核的时候也增加他们的一些困难？ 这个其实就是个人经营贷的一种优势。就是说我个人经营贷呢，很多时候呢，这个公司和个人呢，带着很多个人的性质。所以我在审核他的经营，包括为他提供服务的时候，都会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因为他的个人账户和这个公司的账户，比如说，他的有些这种交易的信息，在两块都有，这个呢，其实都可以作为他其实作为我们申请的一些基础资料。你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专门为我们的自己这个小微这种个人经营贷客户提供的这种手机银行里，其实也都有一些比较便捷的这种划转的业务啊，发工资的业务啊，甚至为了一些这种结算的产品，也为这种小微企业主呢提供一些适合于他个人和公司账户这种做的一些这种财富的产品，其实也就是适应小微企业的这种特性。因为它是一个阶段。但是这个企业呢，肯定等到它，比如说做得更大了，有新的股东进来了，然后其实它这个公司治理的这种更清晰化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的公司治理，刚才您用的这个词很好啊，就是公司治理越规范啊，各方面的制度越健全，财务流程哈，越透明的话，越正规的话，你申请贷款相对容易一些，额度有可能也会提升一些， 是吧？ 对，因为这个对企业的这个管理的判断，实际上银行在这方面还是这也是考验银行自己这个做信贷业务的一种经验，一种功力的。 是啊，这个对银行它的风控能力也有很强 的 这个考验啊。 对，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多长时间能够拿到钱？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借钱是不着急的啊，很多借钱都是火急火燎的，火烧眉毛的。就算我们生活当中的朋友出现一些这个资金周转的问题，大家也能感觉到恨不得钱马上到账啊。所以现在这种小微企业贷款，有人说还要等一个月啊，我这个时间等不过来啊，有没有一个行业里面的这个平均时间，或者是说有没有因为一些业务啊的创新提高这样的一个审批的时效？ 我觉得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快，确实是我们在这个小微金融里确实经常说了一句话，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我们现在也是非常注意这个效率的提升。现在呢，为了这个提升的效率，其实银行呢更多呢在推出一些线上化的产品。其实线上化的产品呢，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呢，就是把更多的这种我们的风险的条件，我们的审查条件做得更加这个清晰，更加可视，然后让更多的客户呢通过这种线上的渠道，那个省了跑路，省了很多的沟通环节。然后他就可以看到自己未来这笔贷款的一个走向。像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产品，确实能够实现最快2个小时，最慢也就在2天内线上申请， 实现审批，然后再经过这个抵押登记之后然后放款。我们如果是一切顺利的这种的，其实我们能够大概在2到7天内实现放款，因为中间呢有一个抵押登记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呢是这个我们要跟这个建委的整个的工作相配合。 就比如说他用的是房产做抵押的话， 对对对对对， 还需要建委再配合一下。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审批呢，就是更多的线上的产品应该是说为更多的这种客户提供了更快捷的服务。 哦，这么短的时间通过网上完成。 他可以通过网上去申请，然后网上申请呢他的整个的更多的条件呢更加标准化，更加量化，更加可视化。 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他现在需要钱是吧？ 对， 可以通过网上不用跑网点儿。 他可以在网上做初审，但是他的一些经营的资料还是需要线下来提供。他是 这个比完全走线下要快吗？ 这个应该说完全走线下应该从审批时效上来说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呢其实如果有些能标准化的产品我们建议走线上，但是可能有一些呢比如说这个企业的经营情况比较复杂的，或者说这个企业有什么比较特殊的需要解释的事情，可能还是需要在线下做申请。 刚才您特别谈到就是标准化的产品是适合做网上的这种申请的。 对， 怎么理解这个标准化呢？ 标准化就是说其实应该说是零售贷款，它零售业务其实它应该是一个更加的这个标准化，更加有这种操作规范的这么一种业务。所以这种呢你比如说对于企业经营的这种经验数据的积累，其实在银行呢有一些这种数据的模型，风险的模型，它的标准化呢大量的都基于数据的积累和我们对风险模型的设立来进行审批。 那可不可以以后是这样，如果小微企业要贷款的话呢先到网上试试？ 可以啊，这是个捷径其实。 对，如果不行的话那再去网点再去咨询啊。 对，就是说如果说是在网上的他是得到最快的，但是有些可能在网上他有些条件不完全符合的，他线下呢可能会有一些更多方面的考量。 是，那现在大家通过网上首先去做这个出身的比例高吗？ 应该说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是的， 这个快，这个省事儿，是吧？ 对对对， 对。那这个额度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额度还是略有区别 啊，略有区别， 对对对， 就是更快的额度可能不如在这个时间长一点的额度那么丰富。 对，他如果比如说他这种网上的这种他快的呢，他可能对于一些。对于一些这种数据的采集呢，它可能会跟线下有区别，所以呢，可能它在这种抵押的成数啊，对一些经营数据的一些深入分析上，它如果想扩大一些的话，还是可以通过线下来进行扩大的。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说说需要哪些资料吧哈，身份证、户口簿啊、结婚证明。这些肯定需要，包括这个营业执照哈，公司的这种章程， 对， 这些肯定需要。还有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到这种流水啊， 对， 企业的流水，这个肯定需要，是吧？还有哪些还需要补充的？ 其实基本上也就是这两类资料，主要是一个是证明个人的信息，一个证明这个公司的信息。公司呢，一个是合法注册、正常经营，然后我们看到它的经营流水，实际上大的信息也就这两类。如果是抵押贷款呢，可能还需要看它的房产信息。 我们家有几块金条，这个要不要看？ 如果你能提供的话，一定是对你这个是一个增信的方式。 我拿过来。 拿过来也不能完全证明是您的， 这是我的呀。对， 如果您是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上面写着您的名字，我们一定认。 这可以是吧？所以这块呢还要一事一议，对吧？ 对，这个、 有车，这个我这个豪车啊，这个登记在您的名下， 这个都是可以作为您个人增信的方式。 对，可能还有一些呢。需要可能您再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向来证明啊，比如说我们家古董啊，我们家字画啊，这个您说了不算是不是？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哈，它有一些高额的保险， 理财，买了国债啊，这些可不可以，比如说保险公司啊，他拥有的这些权益可以用来做抵押做证明吗？ 嗯，这个呢，它这个它属于另外一个产品的范围，它可能有些这种质押的这种范围， 嗯， 这个呢牵扯着比较复杂，比如说它这个保单是不是可质押的， 嗯， 包括它这些像国债是我们是也分交易式和凭证式的， 嗯， 也是有的可以质押，有的不可以质押。 好， 但是像存单这种的，一般本行开出的这是一定可以质押的，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多问清楚啊，多问清楚，所以这块呢，我们可以统一放在这个您的资产里面，资产里面来，一并提交啊。所以这块的资料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嘛，一个是你个人的嘛，或者你家庭的嘛，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企业 的 嘛，啊，公司的，嗯，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能贷多长时间啊？还有呢，就是快到期了，我还想再贷，这个中间要办什么样的一些手续？首先说说，这个期限。 期限呢，我们现在呢，这个像抵押贷款呢，我们目前能做到十年， 最长十年， 最长可以到二十年， 嗯， 这上，但是我们的贷款一般周转呢，如果是流动资金贷款呢，可能还是需要每年做周转的，然后做周转的时候呢，其实如果看你当时的这个贷款的方式，包括还款方式，其实都是可以事先做一个约定的， 好，利率呢？ 利率这一个应该是各个银行应该都有各个银行不断的这种根据市场的情况进行调整，但是总体来说呢，这些年呢，其实国家也一直在强调为这个小微企业解决这个融资的问题，各家银行呢也确实是充分的享受到了国家一些在税收啊，在一些政策上的一些非常好的制度，其实银行也为这种小微企业的这种贷款降低了很多的成本，然后这样呢直接也就可以对我们的客户不断的下降我们的贷款的利息， 其实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新闻啊，比如说又降准了啊，其实有些降准呢是定向降准的啊，某些银行呢只能用在比如说小微领域啊企业 的 贷款啊等等啊，涉农 的 贷款啊等等， 包括最近还在发这个小微金融债，实际上等于是国家的很多这些好政策都直接的其实能够降低就是银行为小微贷款的一些这种成本，这些呢银行会全部都回馈给我们的小微客户， 对，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是会有一些朋友由于资金周转的这种需求啊，会找一些这个民间的借贷啊，民间借贷呢确实它也有它存在的这个合理性，但是大家都在算资金的成本哈，能便宜的为什么会要找高的贵的呢？是不是？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金融机构啊，能够提高这个小微企业贷款的这种审批的效率啊，以及这个对他们有更可具优惠性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啊，以及在贷款的金额上面能够有更多的开放和包容性啊。 好，这也是我们银行正在努力的方向。 对，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包容的问题啊，就比如说有些企业他借了好比两百万吧啊，这个借一年啊，这第二年还想借的话，那是不是再来一次啊，这个也麻烦，是不是？ 就是续贷。 续贷的问题，哎，这个一般怎么操作呢？ 这个续贷呢，传统模式呢，银行是要求这个就算是当天就能放款的话也需要他先还一下，但是这些年呢，特别小微企业的经营呢，实际上他对于资金呢他都使用的是比较充分的，所以在国务院啊等等银监会啊也都大力的提倡银行做这种无还本续贷，应该说我们行呢也是在市场上从2015年开始其实都在推行这种业务， 叫 无还本 续 贷。对，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基于这个贷款客户在这贷款期间内的他的付息的情况呀， 它的经营的情况呀等等的，我们对它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这个其实是也牵扯到一个风险模型。在这种判断的情况下呢，我们对于符合一些非常好条件可以达到续贷标准的这些客户，我们可以给他做无还本续贷，也就是说不用他在到期的这一天来做一次这种操作还款。 嗯， 实际上我们也是知道，有时候他就为了这一天的还再放下来，很多的小微企业呢被迫的可能还要去社会上寻求另外的融资帮助，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过桥资金。对，过桥资金呢，我们也知道成本呢也确实是非常的高。 嗯， 然后其实银行我们现在呢大概有这个将近有40%的客户其实都在使用了，今年以来都使用了我们的这样的业务，而且呢它的比例呢还在上升。 嗯， 也就是说只要是正常经营的符合我们的这个信贷条件的，然后我们呢多数都会为他办理这个无还本续贷的业务。 嗯，其实企业的流动性是非常关键的。 对， 企业的前景向好，业务呢也比较多。 对， 但最后倒下了，倒在流动性短缺上面， 这一口气儿能不能喘得上来？有的时候 是，哎，所以说，哎呀，不这个抽贷啊，或者说刚才您谈到的这种叫做无还本续贷的话，确实能够解决很多企业的这个燃眉之急啊。 对， 是，要不然的话呢，他要付出更多的财务成本啊，去找这个刚才您说的过桥资金。 对，是的，因为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也是跟我们的很多的企业做过交流， 嗯， 然后也确实是这个适应市场形势，而且也是响应国家的一个这种政策的引导， 嗯， 就是切实解决这种客户融资难，而且你是把他这个过桥资金的这个高额成本降下来之后，也就自然的解决了一个融资贵的问题。 对，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做过过桥，啊，就是你的朋友有一笔钱马上要用，可是没有现金，他的钱全在理财里面取不出来。啊，于是有天给你打电话说，哥啊姐啊弟啊妹啊，能不能给我借点钱，我那个理财一到我就还给你啊。那这种咱们好说呀，是不是啊？你按照什么利息咱们约定一下，不会太高啊，不会高的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某些民间借贷资金那么离谱啊。 对， 但其实我们也是啊有切身体会的啊，就是这种过桥啊。事实上呢，就是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享受这个便利的话是挺好，但是呢这有个前提是吧。 对，就是企业一定是一个正常经营的，而且这个经营的非常持续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那他怎么才能够知道他可以享受，比如说1月1号这个钱就要还了，他提前多少天他就可以知道我是不是可以无还本续贷？ 一般我们会在提前贷款提前3个月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我们的整个的业务系统就会对这些客户去做一个判定，然后判定完了之后应该会在这段期间的到期前，其实会跟客户这块主动进行接洽，还是需要提供一些新的这种身份的信息啊，一些他的这个经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得到证实的情况下，我们就自动给他进行办理，这个操作非常简便。 3个月对吧？ 三个月开始我们就会为客户来操作这件事情。 好，其实这也是考验呢一些小微企业主啊，在融到资之后啊，你的这个经营一定要步上正轨。 对， 另外呢就是财务管理上面一定要规范，要不然的话呢后续这个还钱的问题啊，或者说续贷的问题你就要再考虑考虑了。 对，是的是的。 好，我们接下来也请今天的嘉宾啊周瑾女士为大家来介绍一个案例吧，啊，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希望所有小微企业在需要钱的时候都能像下面这个案例的企业主一样，哈哈，心想事成。 谢谢。这个经过这个10年的发展呢，应该说这个遍布京城的各大商圈呢，其实各种协会里应该都有我们行的很多的小微客户，然后在这个大地上我们与几十万的这种小微客户确实是都建立了非常好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合作关系，确实我们都是为很多的这种小微企业发展壮大 有的已经上市敲钟了，有的已经不再是小微企业了。 嗯， 我们每年有时候做这种客户活动的时候，看到他们回来，我们都很激动，我们为他们的这个起飞曾经做过贡献，我们都很自豪。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这个企业，因为今天正好也是来到这个广播电台，毕竟是跟传媒这一块有关的，其实我们就曾经有一个客户，这也是我们有一个线上产品的第一单业务，非常有缘。这个客户呢，当时他中标了一个央视的项目，央视的项目呢，他对这种付款的及时性要求是很高的，但是他又需要一大笔的资金。 嗯， 这个时候呢，他就正好是接触，在我们客户经理的引导下呢，用了我们那个线上产品，他是我们那个线上产品的第一个客户， 第一个客户， 第一个客户， 哦、 对。然后他当时在这个当场去申请，就是初审就获批了这个300万。获批300万之后，他第二天呢，按照当时的所有的提示，就把这个资料都提交齐了，然后这个审核面签，然后经过终审之后，然后两天基本上全部都审批完毕，然后他的抵押登记呢也非常顺利，在第八个工作日他就拿到了这笔贷款， 嗯， 然后顺利的跟央视进行了履约。所以呢，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传媒行业呢，有的时候其实它的资金需求呢也是会很急，其实也是蛮大的。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我们自己也感到这个非常骄傲的案例。今天呢，也是感觉到还是跟我们的传媒挺有缘的，愿意把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也是说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客户也感觉到这个小微贷款呢。在我们这一次的申请过程中，他也是能感觉到跟他传统想象中的这个银行的比较冗长的这个细节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我们的客户能够享受到银行这种高效、便捷、快速的服务，也助力更多的小微企业呢，我们的生意蒸蒸日上。 好，也希望更多你们的客户成为北京电台的客户。 好，我们共同期望。 好，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民生银行小微金融事业部北京分部的总经理周静女士做客财富大搜索，跟大家说了很多啊，小微企业怎么融资、怎么贷款的一些实际的技巧、注意事项，以及一些新型的创新啊产品。也衷心的希望各位小微企业啊，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啊，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好，或者其他的媒体也好，其他的渠道也好，了解到目前啊对于小微企业贷款的一些新政策啊，一些新的业务，能够利用好这些业务，实现自己企业的腾飞。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周静女士今天的光临，谢谢您。 谢谢您。 好，接下来是北广沟，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各位朋友晚上再见。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 天上人间。